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陀罗尼品第13-2。儿时舍利子白佛言，师尊，佛涅盘矣，后时后分后500岁，法欲灭时，与东北方当有几许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佛告舍利子，我涅盘矣，后时后分后500岁，法欲灭时，与东北方虽有无量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身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又舍利子，彼诸大乘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为稀有。黑锅舍利子，彼诸大乘善男子等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量如来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又舍利子，彼诸大乘善男子等不久定当圆满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久定当圆满一切相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又舍利子，彼诸大乘善男子等一切如来所护念故，无量善友所摄受故，殊胜善根所任持故，为欲扰疑多众生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黑锅舍利子，我常为彼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过去如来亦常为彼说一切智相应之法，有此因缘，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后生复能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亦能为他如应说法，令取无上正等菩提。又舍利子，彼诸大乘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去无上正等决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进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又舍利子，安住大乘善男子等闻我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妙法喜乐，亦能安立无量有情与圣善法，令取无上正等菩提。又舍利子，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今于我前发弘誓愿，我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暂立庆喜，

舍利子，比菩萨摩诃萨，常与六种波罗蜜多勇猛精进，心求不息，诸佛菩萨常护念故。舍利子也，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若不得六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如何可说彼得此六波罗蜜多？佛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常于此六波罗蜜多勇猛信求，不顾生命，有时不得此相应经，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彼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礼庆喜诸有情类，令于此六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受持读诵思维修学，由此善根随所生处，常得此六波罗蜜多相应其经受持读诵，勇猛精进如教修行，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为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常无暂废。第三分摩示品第十四。儿时善现辩白佛言，佛以赞说为证无上正等菩提，勇猛正勤，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禁佛土，菩萨功德，云何应知彼诸菩萨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行时流难摩示？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乐说法要辩久乃生，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缘菩萨乐说法要辩久乃生，说为摩示？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由此因缘所修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难得圆满故，说彼为菩萨摩示。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乐说法要便乃足生，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缘菩萨乐说法要便乃足生，说为摩示？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乐说法要辩才足起，废所修行，故是摩示。复次善现，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贫身欠躯，无缘嬉笑，互相清灵，身心造扰，文句倒错，迷惑义理，不得滋味，横事足起，书写不中，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复次善现，受持读诵思维修习说听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贫身欠躯，无缘嬉笑，互相清灵，身心造扰，文句倒错，迷惑义理，不得滋味，横事足起，所作不成，当知是为菩萨摩示。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因缘故有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忽作是念，我与此经不得滋味，何用勤苦听此经为？作是念语，即便舍去受持读诵思维修习书写演说，亦复如是。 报告上写，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于过去世未久修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故于此经不得滋味，心不爱乐，即便舍去。复次上写，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念，我等于此不得受记，何用听为？心不清净，便从坐起，厌舍而去，无顾量心，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具受善现具白佛言：何缘于此甚深经中，不受彼记，而令彼类无故练心，厌舍而去？佛告善现：菩萨未入正性离生，不应受彼大菩提记，若受彼记，增彼交易，有损无益，故不为记。复次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名字，何用听为？心不清净，便从坐起，厌舍而去，无故恋心，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缘于此甚深经中，不记说彼菩萨名字？佛告善现：菩萨未受大菩提记，反而不应记说名字。复次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牲畜诚意居落，何用听为？心不清净，便从坐起，厌舍而去，无故恋心，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缘于此甚深经中，不记说彼菩萨牲畜诚意居落？报告善现：若未记彼菩萨名字，不应说其牲畜差别。佛子善现：若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心不清净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局部多少，便减而许结束功德，或而许结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而许时，发勤精进，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难行苦行，方可复本。是故菩萨若欲速证无上菩提，不应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求学于经，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何以故？是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攀枝叶诸于经典，终不能得佛菩提故。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何等愚经，犹如枝叶，不能引发一切之智？佛告善现：若说二乘相应之法，为四念住、广说乃至八圣道之、三解脱门、四谛智等，善男子等于中修学，但得预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不得无上正等菩提，是名愚经，犹如枝叶，不能引发一切之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引发一切之智，有大势用，犹如树根，是菩萨称善男子等，弃舍般若波罗蜜多，求学愚经， 定不能得一切之智。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菩萨摩诃萨众，是出世间一切功德。诸于经典，无私用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即为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是出世间功德珍宝，复次善现。如有恶狗，弃其主食，反从普利而求迷之，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其状一耳，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求相相，得此相矣，时而求迹，于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现：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其状一耳，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见大海，即至海岸，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其极此也。于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其状一耳，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如有巧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地室，殊胜殿量，建彼殿矣，而反规模日月宫殿，于云何？如是巧匠或彼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地势，殊胜殿否？善现答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是愚痴类。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欲去无上正等菩提，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其状一耳，彼必不得无上菩提，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见轮王，见已不识，舍至于处，见小国王，观其形象，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象未得，与此何异？于意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欲去无上正等菩提，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言此经典与彼何异？何用彼为？彼有此缘，定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如有饥人得百味美食，弃而求胆，六十日古饭，于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欲中欲迷一切之智，徒设屈劳，终不能得，于云何？彼人侠否？善现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当知是为菩萨摩诃。 不辞善行。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反取，迦者摩尼，于云何？彼人侠否？”善贤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贤：“于当来世，有诸大乘善男子等，其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迷一切之智，徒设去劳，终不能得。于云何？彼人侠否？”善贤答言：“彼人非侠。”佛告善贤：“如是如是，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贤，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众遍足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所书经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何谓众遍？为乐说色声香味触，乐说六种波罗蜜多，乐说欲界色无色界，乐说受持读诵功德，乐说看病修于福业，乐说念住乃至道之，乐说一切净虑解脱等持等智，乐说内空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当知皆是菩萨摩诃。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乐说法相都不可得，无寻思故，难思议故，无思虑故，无生灭故，无染净故，无定乱故，离名言故，不可说故，不可得故。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如前所说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如是诸法扰乱其心，令不究竟，是故说为菩萨摩诃。十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否？”佛告善现：“不可书写。”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般若等六波罗蜜多皆无自性，都不可得，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自性，都不可得。善现当知，诸法自性皆无所有，都不可得，即是无性。如是无性即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无性法能殊无性，是故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书写。善现当知，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与般若波罗蜜多起无性想，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若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彼以文字执着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可以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一切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皆无文字，色乃至识亦无文字，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文字，是故不应只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诸大乘善男子等作如是执，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一切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皆无文字，色乃至识亦无文字，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文字，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 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史。若念国土，若念诚意，若念王都，若念方处，若念亲教，若念鬼犯，若念同学，若念知友，若念父母，若念妻子，若念兄弟，若念姐妹，若念亲戚，若念朋侣，若念国王，若念大臣，若念盗贼，若念猛兽，若念恶人，若念恶鬼，若念重疾，若念游戏，若念抱怨，若念报恩，若念诸余所作事业，当知皆是菩萨摩事。摩以此事扰恼菩萨，令所作事不成办故。复次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史，得大名利，供养恭敬。所谓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给予资财，彼着此事费所作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不辞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史，有诸恶魔智持种种世俗书论，或附二乘相应经典，乍现亲友，授于菩萨。此中广说世俗盛世，或附广说诸蕴处界、敌时、缘起、37种菩提分法、三解脱门、四净律等，言是经典，意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此诸大乘善男子等，方便善巧，不应受着恶魔所受世俗书论，或附二乘相应经典。所以者何？世俗书论、二乘经典不能引发一切之智，非取无上正等菩提无导方便，乃与无上正等菩提极为障碍。善现当知，我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道善巧方便，若于此中精勤修学，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大乘善男子等无方便善巧故，弃身般若波罗蜜多，受学恶魔世俗书论、二乘经典，当知是为菩萨摩事。不辞善现，能听法者乐听、乐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乐着懈怠，不欲为说，亦不施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心不着乐，亦不懈怠，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力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懈怠着乐，不欲听受乃至修习，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听、乐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教授， 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说法者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力，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欲往他方，不获听受，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说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能听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不利养，恭敬名誉，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说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不利养，恭敬名誉。能听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说法者受行十二度多功德，为主阿兰若处乃至但续三依。能听法者不受行十二度多功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听法者受行十二度多功德，能说法者不受行十二度多功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说法者有信有戒，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力，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无信无戒，不乐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破此善现，能听法者有信有戒，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无信无戒，不欲教授，两不合合，不获说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心无牵吝，一切能舍。能听法者心有牵吝，不能舍施，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心无牵吝，一切能舍。能说法者心有牵吝，不能舍施，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欲求供养能说法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能说法者不乐受用，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求供给；能听法者，依附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具。能听法者，不乐受用，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开智，不乐广说；能听法者，成就眼智，不乐略说。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成就开智，不乐广说；能说法者，成就眼智，不乐略说。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能听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能说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六种波罗蜜多，又以六种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能听法者，无如是德，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成就六种波罗蜜多，又以六种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能说法者，无如是德，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已得陀罗尼；能听法者，未得陀罗尼，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已得陀罗尼；能说法者，未得陀罗尼，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欲令恭敬、书写、手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随其意，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听法者，欲得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不随其意，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以离千令，以离五盖；能听法者，未离千令，未离五盖，两不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 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以离千里，以离五盖；能说法者未离千里，未离五盖，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不辞善写，由诸大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有人来说三恶趣种种苦事，因复告言：如于此身殷勤精进，速尽苦寂而不涅槃，何用其流生死大海，受百千种难忍苦事，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彼有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事，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行，由诸大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有人来赞说人去种种圣事，赞说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诸圣妙事，因而告曰：虽与欲界受诸欲乐，与色界中受净虑乐，与无色界受等智乐，而彼皆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变坏之法，谢法、离法、尽法、灭法，如于此身何不精进取欲流国，或依来国，或不还国，或阿罗汉国，或独觉菩提，入般涅盘，毕竟安乐？何用久处生死轮回，无事为他受诸勤苦，求取无上正等菩提？彼有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事，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摩誓。不辞善现，能说法者一身无隙，专修己事，不由他业；能听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由自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一身无隙，专修己事，不由他业；能说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由自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不乐喧杂，能听法者乐处喧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不辞善现，能听法者不乐喧杂，能说法者乐处喧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令听者于我所为悉皆随住，能听法者不随其欲，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行，能听法者与说法者诸有所为，希乐随助，能说法者不随其欲，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行，能说法者为名利故，欲为他说，复欲另笔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知其所为，不欲从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行，能听法者为名利故，欲请他说，复欲方便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知其所为而不随请，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行，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听法者恐失生命，不欲随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自善现，能听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说法者恐失生命，不欲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饥疫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随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欲往他方多贼饥疫饥渴国土，能说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行，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安隐丰乐无难之处，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是言，汝虽未立欲随我往，而汝至彼岂必随心，亦善审思，悟后忧悔。十听法者闻以念言，是彼不欲令我去向，是故随往，岂必闻法，有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旃陀罗恶兽猎狮毒蛇等部，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是言，如今何故无事随我，欲经如是诸险难处，以善审思，悟后忧悔。能听法者闻以念言，彼应不欲令我随往，是故随往，何必闻法，有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教授 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谢，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爱，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破此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据说善现即白佛言：云何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报告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作是言：如所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便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毁厌，由毁厌故，虽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与菩萨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证实际得预留果，乃至获得独觉菩提，终不能证无上佛果，何缘于此？唐舍屈劳。菩萨即闻，便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摩诃菩萨应觉而远离之。据说善现即白佛言：何等名为诸恶魔事，令菩萨觉而远离之？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有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诸恶魔事，多有相似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胜异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诸恶魔事，多有相似真如法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诸恶魔事，菩萨应觉而远离之。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有魔事而作流难，为有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宣说二乘相应之法，为菩萨言：此事如来真实所说，学此法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有恶魔作比丘像，至菩萨所，宣说二乘四念住等，为菩萨言：且以此法精勤修学，取预留果，广说乃至独觉菩提，远离一切生老病死，何用无上正等菩提？ 是为般若波罗蜜多，诸恶魔事，菩萨应觉，当远离之。不辞善现，由诸恶魔作佛形象，身真金色，长光一旬，32相80随好，圆满庄严，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深爱着，由思退减一切之智，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比丘像，威仪祥序，形貌端严，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深爱着，由思退减一切之智，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有诸恶魔化作佛像，比丘围绕，宣说法要，至菩萨所。菩萨见之，深深爱着，便作是念：愿我未来亦当如是，由思退减一切之智，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由诸恶魔作菩萨像，若百若千乃至无量，或行布施波罗蜜多，或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菩萨见之，深深染着，由思退减一切之智，不惑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何以故？善现，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色无所有，受想行识亦无所有，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若于是处，色无所有，广说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则于是处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独觉声闻诸异声类亦无所有。可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不辞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流难危害事起，令薄福人事不成就，如斩不周，有诸珍宝，为非琉璃乃至金等，多有盗贼危害流难，诸薄福人求不能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价神珠，亦复如是，诸薄福者听闻等时，多有恶魔为作流难，具受善现即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斩不周、废琉璃等种种珍宝，多有流难，诸薄福人求不能得。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少福德故，听闻等时，多诸流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使。安住大乘善男子等，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为作流难。世尊，彼愚痴者绝会微昧，不能思议广大佛法，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听闻、 演说、富乐仗他、书写等事。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由愚痴人为魔所使，未种善根，福慧薄劣，未于佛所发弘誓愿，未为善友之所摄受，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乃至演说。心学大乘善男子等听闻书写乃至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未作留难，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福慧薄劣，善根微少，与诸如来广大功德，心不心乐，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乃至演说，富乐仗他听闻等事，当知此辈或无量罪。复次善现，由诸大乘善男子等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多有模式，未作留难，令听闻等皆不能成，由此不能圆满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能圆满一切相智。由诸大乘善男子等听闻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无模式，不能圆满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圆满一切相智，当知皆是如来神力慈悲护念，亦是十方一切世界现在如来即不退转诸菩萨众神力加护，令恶魔君不能障碍听闻等事，令不得成，亦是彼人自善根力。卷第509。